见秋天到，傲意懒如暖房，朝朝平谷西，一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总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好意懒如暖房，朝朝平谷西，一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

心再也不下雪，害怕那落幕后的空虚，我的心终于寻得知己疼惜，感谢你看出我的孤寂，让我放心哭泣，让我不害怕那不被了解的苦，我的心正在舞台为你跳舞，冷酷世界虽然风雨从不停，当我拥有你，我的心再也不下雪，当我拥有你，我的心再也不下雪。

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叶蓓演唱的花木兰，她在1997年的时候呢是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然后开始进棚录制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在这张专辑快要录完的时候，到了1998年的时候，她就被选中美国迪士尼公司拍摄的卡通片花木兰演唱中文版的主题曲。据说她的版本啊是被誉为全球最出色的演绎版本。接下来听到的是蔡健雅作曲的这首歌曲，叫做《对爱渴望》，演唱的是杨宗纬。 条件流于放宽，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尽量牵绊，睡得太晚，梦太频繁，别来烦，帮个忙，独自呢喃，天都快亮，又回想太阳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

你在一起，朝朝暮暮都能见到你，为了你我分分秒秒都在祈求上天，让我们互爱直到永远。我希望今生今世都能和你在一起，朝朝暮暮都能见到你，为了你我分分秒秒都在祈求上天，让我们互爱直到永远。 刘子谦的《亲人》，这是他的父亲刘家昌在他出生的时候写的，直到他发片之前呢，才知道有这首歌的存在。而他也说，之前因为发声最佳时间，所以父亲对他是有点失望和生气的。那当时他找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做一张碟来唱他父亲的歌，也是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蔡淳佳的《回到最初》。 最近的流行粉紫色，最新最潮的都有了，为什么富有了什么都不缺了，简单的快乐会不见了，为生活盲目的跑着，为爱情又被伤害了，当所有 最初在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路两侧普通的绿地将升级变身，未来将树木花卉环绕，草坪高低起伏。进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燕高速在收费站亮出了汉唐风之后，高速路两侧的景观也迎来了变化，与周边市政园林实现一体化设计和改造，绿地呈现出高低起伏的丘陵景观，新旧品种的树木花卉错落有致。首发集团生态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高速路两侧道路红线内景观提升将在今年六月率先完成，实现四季常绿三季赏花。北京晚报消息，房山区将打造一南一北两大葡萄酒休闲旅游区，并计划在旅游区内建设64家葡萄酒庄。目前整个房山区域范围内已种植赤霞珠、品丽珠、霞多丽等酿酒葡萄20多种，总面积达2万多亩。一南一北两大葡萄酒休闲旅游区将分别位于青龙湖镇和张坊镇，其中青龙湖将打造成为北部生态休闲区，而张坊则主要打造南部文化旅游区。在今年9月17号至20号，一场集纳了法、意、澳等多国参与的国际葡萄酒大赛将在房山青龙湖畔举办。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你的味道。 舍得难了，一直以为一转眼就到老，原来幸福随着你 指尖的星光。这首歌的旋律很细致也很流畅，而作为台湾金曲奖最佳编曲奖的得者吕少淳，在编曲上是运用了电影音乐的手法，也是很刻意的让歌曲的段落起伏对比比较明显，营造出的是那种很立体的空间层次的效果。所以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以这首歌为背景音乐的微电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童安格带来的《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听众的爱情都能够圆圆满满。 OK， 这里是美嘴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回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走出现在的生活，哪怕我失去了所有，也需要感受片刻的浪漫，却是换来一场更深的寂寞。